咁啊，即系咧学翻喎。我哋能够学翻喎，主要咧都系想断烦恼，所以第二心心咧就系、是、包括学翻喎，法门无量誓愿我啦，亦都包括烦恼无尽誓愿断。嗱，第三咧就系、是、大悲心。大悲心呢就以度众生呢为出发点的，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因此这个菩提心而不退这一句经文，就是说全篇文里面呢的总纲，为全篇文里面呢是最重要，即使一句话它就包括四宏誓愿，一句话就是包括自度度人，一句话呢就具足这个福德智慧，所谓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这个因地成就啊。那第四呢，佛道无上就自然会成就，那不退呢就是年年如此，年年都与这个四宏誓愿啊是自度度人啊是相应，永不退于这个菩提大悲心啊。咁叫做波野自然前菩提心而不退。个修习正法就了悟大乘，开六道之行门，系越三期之劫海。咁呢几句经文呢就系、是、属于四宏誓愿中啊。第三个誓愿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嗱，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就系、是、包括教、理、行、果。嗱，咁啊，第一句修习正法，既然系真正嘅佛法，就系、是、属于佛所说嘅言教啦。嗱，第二句了悟大乘，你能够了悟大乘佛法，咁啊，大乘嘅佛法啦，属于呢个理啊。第三句开六道之行门，咁啊属于咧修行六道，属于行啦。第四句越三期之劫海而得证佛果菩提，咁啊属于果啦。所以呢四句经文咧就系、是、具足呢个教理行果啊，亦都包括咧所谓佛法里边咧呢个重要嘅纲领。修习正法，正法呢就是佛所讲的一切的佛法，例如五戒、三皈依、十善法、四谛法、十二因缘法，都是属于佛呢所说的正法。我们都要好好地呢去修学，好好地呢去研究，好好地呢努力呢去温故而知新。咁啊，即使咧你明白啦，但我哋都要咧俾啲心机啊去研究，你就会有多一番咧嘅证明，你多一番咧嘅了解。所谓温故而知新啊，咁啊佢哋修习正法，跟了悟得大乘。嗱，了就系发明咁解。悟呢就是透彻明白咁样解，就是我哋能够发明透彻明白啊呢个大乘佛法，亦都可以讲呢是一佛性嘅法门。嗱，咁啊第一句修习正法就可以讲呢对于呢个小乘法呢是有所了解，有所修习，是有所悟证啦。现在这个了悟大乘呢就是进一步所谓不住于这个小乘法呢而得到呢是领悟这个大乘的佛法。那么他就了悟大乘。他开六道之行门，六道呢就是有六种法门能够度脱这个六种的烦恼。第一就是布施，能够对治啊，我哋多生多劫呢个贪贪啊，唔肯布施，唔肯结缘，所谓一无不拔呢嗰种嘅贪论。第二呢就系、是、持戒，我哋行 住坐和四威而中，举手投足都与呢个界相应啦，就可以杜脱我哋多生多劫以来咧做恶做呢个犯戒嘅罪业。嗱，第三就系忍辱，能够咧忍辱一切法，就可以杜脱咧多生多劫以来啊呢、这个亲恨嘅烦恼。第四就系精进啦，精进咧就系对于呢佛所说嘅正法，咁啊年年咧向上，年年咧勤学，所谓咧宁愿啊我哋呢个生命发生问题，但我哋呢个道心咧都唔会有退啊。咁啊精进，由呢个精进力，将我哋多生多劫以来嗰啲鞋台、嗰啲散漫，可以咧系对治。嗱，第五就禅定啊，我哋呢个定功现前，一心清净直念，就可以度脱多生多劫以来咧呢、这个散乱心嗰种咧咁毛病。第六呢就是智慧，所谓波野智慧心光，我们有这个波野智慧心光啊，就可以将无始时来这个黑暗的烦恼无明的习气啊消灭无余。那此六道法不单还能够对治啊这个六种的毛病，而六道法中前五道属于修福德，后一道呢属于呢个智慧啊，所以佢就行菩萨道，六道齐修呢可以福德智慧呢两种圆满，好似一只雀仔呢有两个翼，好平衡，少咗一只呢都唔得。我哋六道法既有福德亦有智慧，有智慧亦有福德啊，无所欠缺，因中修六道成就这个福德之恩，果上就可以得到的如是恩如是果啊，成就这个福德智慧啊两种具足的佛陀。所以佛呢名为叫做两足尊，就是福德智慧两种具足，人格圆满，所以值得呢做我们的师长啊，值得我们呢归于佛，就两足尊啦。咁而就开六道之行门，六道就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应该要行，门呢就以能通为宜啊，我们打开个门就可以通出通入。就是譬如我们依这个六道法去行，就可以离开刚才所讲的六种烦恼，令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外好像门这样打开，渡过这个烦恼的河流，令我们通达直趣无上菩提之道，这样就叫开六道的行门。个月三期之劫海啊，月就系超越、超过咁解。嗱，三期咧就系三大阿僧祇劫，就系讲我哋个教主咧释迦牟尼佛，佢经过三大劫咁长嘅时间咧修行，其中直遇到好多诸佛啊为佢受记，将来成佛。嗱，最初从古释迦牟尼佛系古时啊嘅释迦牟尼佛，直至到最后一尊嘅就是施气佛，其中直遇七万五千佛啊，咁啊释迦牟尼佛咧一与一佛持发菩提心，供养修福，闻法修智慧圆满，名为叫做第一阿僧祇劫啦，修学圆满。那第二个阿僧祇劫呢，最初是由施气佛，而直至到最后一尊佢哋燃灯佛啦，其中呢就是直遇七万呢六千佛，咁咪一一佛前发菩提心，一一佛前修福修慧啊，名为叫做第二个阿僧祇劫门。 其次咧，再从燃灯佛，咁啊，直至到毗婆尸佛啊，其中直语咧七万七千佛，咁啊，一一佛字都系发菩提心，问佛说法，修福修慧，咁啊，名为咧叫做第三啊，呢个阿僧祇劫门。嗱，我哋从呢个三大阿僧祇劫啊，去明白。咁啊，可见成佛呢就唔系一件啦咁容易嘅事。嗱，咁啊，我哋啊，咁啊，身为佛教徒，总之系学佛，能够听过呢啲咁啊三大阿僧祇劫，咁啊去修行咧，咁啊我哋所学嘅，我哋所行嘅，我哋能做得到嘅咧，实际上系好渺小。咁所以我哋啊，向呢个前言，向呢个先圣咧，系好好地来到啦学习。咁啊，千万咧唔好啊，系得少就为足，千万唔好咧有一种满足感。所谓从最初发心，一直至到啊，所谓一口气断，尽此一步生咧，我哋都要向呢个佛法好好地咧个学习。好好地的行持，好好地的修养一番。那咁啊，劫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咁啊，呢个劫个时间咧就好长。虽然呢个时间唔论佢点样长，但系都系属于咧系无量中咧系有数量啦可算嘅。不过佢呢个时间咧来得长，所以称为佢哋劫。嗱，咁啊，时间既然长，所以用个海咧嚟到譬如，海系广阔无边，亦都深无底际啊！咁就说明咧，呢、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呢、这个时间咧好长。嗱，咁啊，现在个月咧就系、是、超月，咁啊，只要我哋身为佛教嘅信徒，我哋呢一年个菩提心一化。既然不逢百难，亦都不缺四缘，亦都得到波耶智现前菩提心而不退啊！亦都开呢个六道嘅行门，断除呢个六种嘅烦恼弊病啊！咁你一年之间呢，你就可以超越呢个三大阿僧祇劫而得到啊！咁啊成就。佛果菩提，咁就佢哋月三期之劫海啦。佛见法同于处处啊，破而妄于重重。个降伏嘅众魔系少六三宝。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法门无量誓愿学嘅第二段，名为咧叫做离他嘅行愿。嗱，咁啊，我哋开六道嘅行门，月三期嘅劫海啊，咁啊属于自利咧。嗱，咁我哋自利成就，我哋应该就要发一点心咧，去度众生啦。所以话见法堂于处处啊，嗱，同咧就系圆形嘅，咁啊佢就高高挂起啊，在佛菩萨嘅头顶上。咁啊，表示咧最高，现在话法同咧就系表示法所讲呢个法理，所讲呢个正法啊，系最高，系最无上。任何一个人啊，能够依佛所说嘅教法去修行嘅话咧，都可以得到正化呢个人生，正化呢个世界。使到佢人心向道，使到呢个五族恶世咧，都成为呢个清凉嘅极乐净土。嗱，咁啊，佛法既然系最高最无上啦，就好似个铜咁咧，系高高挂起，咁就名为佢就花堂。现在话见花堂依处处啊，就系话我哋既然修六道行。月三期之劫海， 德成佛道啦，我哋自利成就咧，就要去利他。所以在在处处有缘嘅地方、有人嘅地方，我哋都闻经演化，在在处处咧建立起呢个法度，咁啊令到未闻佛法者得到有机缘咧，系闻佛法，咁啊叫做见法通于处处啊，个破而妄于重重，嗱而妄咧。就是不信佛，不信这个三宝的实德实能，而且还邪知邪见，不信因果，这个疑妄呢，不是一生一世，都不知几个生几个世，我们变成呢，就被这个疑妄重重包裹，我们这个真性呢，就不能显露，咁佢哋疑妄重重咯喎，嗱咁啊现在话破咧，咁啊用啲乜嘢去破啊？就系、是、以呢个法头，以呢个法所说嘅正法，亦都可以讲将自己啊所修学呢个六道嘅行门，以呢个过来人嘅身份啊，所谓欲知山下路啊，就须问过来人。咁啊，以呢个过来人嘅身份，咁啊，对于呢个疑妄重重、不信佛法嘅众生咧，为佢解说，令佢深信因果，令佢对于呢个佛法咧有一种咧真正嘅信仰，从此对三宝嘅实德实能、真正功德啊，系冇半点嘅怀疑。咁啊，既无怀疑啦，就唔会咧再被啊呢个怀疑嘅网咧，将自己呢个法身慧命啊，重重包裹，等于话得到解脱啦。咁就叫做破啦，就名为叫做破而网依重重。个降伏就四魔，少龙就三宝。嗱，降伏四魔啊！嗱，边四种魔就系、是、五阴魔啦，咁啊，亦即时系我哋呢个肉体，包括我哋嘅心理。嗱，咁啊，呢个肉体同埋呢个心理咧，咁啊就建立我哋呢个人生。有呢个人生咧，就有呢个我执，有呢个我见啊，有呢个我执我见咧，就有呢个魔局嘅生死啊。你话系咪魔障啊？咪属于魔障啦，咁叫做五阴魔。第二呢就是叫做烦恼魔啦，我哋具足种种嘅黑暗烦恼，由烦恼呢而造罪业，由造罪业呢感到呢个无穷生死嘅痛苦啊，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世啦。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啦，佢话我言地狱天，我言地为人啦，我言地狱地狱饿鬼畜生。佢呢个主要都系呢个烦恼作怪啊，所以烦恼都系魔障啦。第三咧就死魔啦，我哋死嘅时候咧系好多魔障，好多嘅痛苦。不过一个人啊，到到临死最后嘅一念之间咧，佢都唔会讲话，佢啲手脚唔会喐。咁啊，究竟佢痛苦成点咧？见到啲乜嘢嘅恶业境界咧？我哋唔知道，佢亦讲唔出。其实一个人临死咧，如果生前啊不信因果，唔持斋食素，唔信佛法嘅修行，真系死嘅时候咧好痛苦啊！只不过到呢个时候咧，都已经咧系悔之晚矣啊！你想唔堕落都几难，因为最后死嘅一念啊，种种嘅业障现前，业障显示，你无从反抗啊，咁就属于魔障啦，随呢个业障咧流转啦，咪死魔。第四就是天魔啊，就系、是、呢个天上啦，大自在天个魔王，咁啊对于呢个修道者。对于呢个食斋啊、戒杀放生嘅人咧，佢诸多嘅障碍， 咁所以我哋每每有好多人就话咧，我未学佛以前，好似乜嘢都好顺境，好顺意，但系我学咗佛之后咧，好似样样都不如法，咁啊都不如啦，唔好顺啦。其实咧，你错啊！我哋如果唔发心学佛，我哋就系一个魔子魔孙啊！我哋嗰啲业障不除，永世做呢个魔子魔孙，生生世世咧，咁啊魔落去啦！你咪觉得几顺，冇人同你作对，冇人扰乱你，咁啊随缘受报咯。嗱，咁啊，如果你呢个道心一发，你皈依三宝或者受持五戒、受持十善戒或者八关斋戒啊，你个道心一发，你个道心向上啊，咁啊嗰啲魔障咧就得到一种反抗。佢就在你未曾成道之前，在呢个发心嘅期间咧，佢就多多对你个破坏，咁啊令到你种种嘅好事咧唔痛快、唔幸福、唔自在、唔安乐，令你退心。咁啊，所以我哋一信咗佛之后咧，一有呢个逆境面前啊，我哋只有化解。就理由就系话咧，你个道心一犯啊，嗰啲魔障咧都俾你咧抗拒啦。你唔再做呢个魔子魔孙，你已经脱离啊呢个魔障。如果你继续咁样发心咧，嗰啲魔障啊、天魔咧就会远离。咁如果你一退心啊，觉得好似咧，哎呀，未学佛以前咧，一切都好顺嘅。咁学咗佛反而咧唔顺，咁你嘅心一退咧，呢、这个魔王咧佢痛快啊，你仍然咧逃唔过佢呢个魔障。嗱，我哋明白呢种咧系叫做天魔啊，所以我哋以后咧。咁在呢个修道期间有咩逆境现前或者不愉快嘅事情发生呢，我哋只有随业受报啊，唔好退心，咁嗰啲魔障就唔会扰乱你㗎啦。嗱，现在话降伏四魔呢，都完全啊由于我哋发呢个四魂誓愿，我哋呢希望呢个福德智慧现前，我这个菩提道心不退啊，以我们这个菩提道心之力，就是将这个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啊，这四种魔障呢是得以降伏，那么叫做降伏四魔。吉兆龙就是三宝啊，那兆就是继兆，即是得继承。龙呢就是兴隆，即是昌隆，就是我们啊身为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出家就叫做内仆信众，在家的弟子呢就叫做外仆。内仆外仆两种呢和合，先至可以令这个三宝是昌隆，可以永远一代一代这样是流传下去啊。那三宝就是佛法僧，我哋生在佛后，我哋所见到嘅就系属于啦木头挑噶啦，或者铜铁铸成啦，或者用呢个丹青纸笔啦，咁啊画成个佛像、菩萨像供养啦，就名为佢嘅佛宝。咁啊，《藏经流》里边佛所说嘅三藏十二部。大乘法、小乘法、密法、显法、圆顿法，以讲咧呢个自然智法，都系属于呢个法宝。嗱，咁啊，凡系出家割爱持亲、剃除须发、以离生为事业、宏化自家务，在在处处与呢个有缘者系转大化轮。咁就名为佢嘅生宝啦，咁啊合埋佢嘅佛法僧三宝，其实三宝嘅功德咧系不可思议啊！我哋有机缘归三宝咧，系人生啊系最大嘅幸福事。剃除须发，以离生为事业，宏化自家务，在在处处与呢个有缘者系转大化轮。咁就名为佢哋生宝啦。 咁合埋佢嘅佛法僧三宝，其实三宝嘅功德咧系不可思议啊！我哋有机遇归三宝咧，系人生啊系最大嘅幸福事。所以我就懂得放言口的法师啊，在呢个言口科里边咧，有一段文咧系赞叹三宝噶。佢话：护三宝者啊，个千生都罕遇啊，个万劫都难逢。嗱，咁如果我哋遇到啊，逢到咧，你有咁嘅善根咧，归依者归三宝啊，就可以福增无量啊。亦都可以相对嘅咧，就系罪灭河沙。咁啊，譬如乜啊？就譬如灵丹嘅妙药啊，疗百病以捐除。所以若以肯切至诚心咧，归三宝、敬奉三宝、供养三宝嘅话咧，都故无求而不应啊。所以跟住都拍下嗰个苦尺。佢话所谓道啊，佢明明长夜中三宝就好似灯烛，滔滔苦海内啊，三宝就好似舟河，佢炎炎呢个火宅之中咧，三宝就好似金露嘅雨泽啊，所以话又是欺心仰望，当求出世之恩。物以先扬，定感超凡之果啊！一切一切咧，都系由我哋发心咧，系归依三宝咧，系为起点。一切一切啊，都系由我哋发心咧，系信奉三宝，供养三宝，依三宝所说修行而得到咧消灾免难，系延寿吉祥。日后咧可以仗三宝嘅力，加上自己嘅信心力啊，可以往生净土。所以咧，我哋一个身为佛弟子啊，无论出家与共咧，系在家，对于三宝之法，一定咧要继承，令到三宝咧昌隆。所谓佛日增辉，都法轮常转啊。令到三宝咧系流通于呢个世界。嗱，咁啊，我哋如果啊真真正正去弘扬三宝，去皈依三宝，去信奉三宝咧，咁啊，你自己呢个信心就具足。我哋呢个信心具足，对我哋呢个道心啊，对我哋呢个信念咧，有好大嘅帮助。所谓咧，自己啊，肯切实行啊，呢个三宝嘅教法，咁啊，令我哋响呢个三宝之中咧，系得到咧真实嘅利益。由信仰法，然后闻佛说法，然后咧由呢个出家者为我哋咧系十三皈依，系增长咧我哋嘅信心。咁啊，所以话咧，佢就笑龙三宝。能够降伏四魔，我哋常常系要咁样发愿，愿呢个四魔远离，愿呢个三宝持续，使呢个人世间具足正知正见，化呢个俗世为清凉。咁啊，佢哋笑容三宝啦。嗱，咁啊，讲到呢处咧，时间差唔多，咁啊，亦都系咧呢个问答嘅时候。咁如果各位有咩嘢问答嘅，我如果可以明白识得嘅，咁我尽量咧系为各位咧系解答。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善信，咁啊，今日咧就系属于第二次系继续讲宜山祖师法义文。今晚开始的就是连接上文，从生逢中国长义名师开始。第一句生逢中国就是远离这个八难之中，第一种是离开生于这个边地之难。边地之难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冇呢个佛教嘅文化交流， 咁啊属于咧系边地啦。咁啊，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希望咧生到有呢个佛教嘅文化地方，唔好生到咧冇佛教嘅文化地方呢个边地。所以就要生逢中国。嗱，中国两个字，从呢个狭窄呢一方面讲咧，就系指我哋中国。因为中国是有佛教文化交流，如果从这个广义来讲呢，就是指这个南阎浮提州啊。南阎浮提州的众生呢是有三种事是特别呢猛利的。第一就是勇猛强记，第二呢是于这个佛法中勤修梵行，第三啊，佛出世是多部分响呢个南阎浮提州，咁啊，所以啊，既然有咁多个好处，一切圣贤都生在其中，始终嘅人容易教化，比其他三州咧系来得好，所以称为嗰只南阎浮提州啊，亦名咧叫做圣金州。咁如果你生在其他嘅地方，冇佛法之处，咁障碍自己咧